望遥望，遥望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我又看见，看见一片高原风光。蓝蓝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广，绿绿的草原放牧着肥壮的牛羊。我的目光遥望，遥望雪域深处的故乡，我又看见，看见我的卓玛姑娘。金色的阳光是她的欢乐歌唱，古老的村庄是我们旷野的 小窗。